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五章阿拉戈克第四十四集。 他们来到了海格的小屋前，悲哀而忧伤地看着那几扇黑洞洞的窗户。哈利把门推开，牙牙一看见他们顿时欣喜若狂。他们生怕他低沉浑厚的狂吠吵醒城堡里的人，赶紧从壁炉上的一个罐头里拿出糖浆太妃糖给他吃，把他的牙齿粘住了。哈利把隐形衣放在海格的桌上，在漆黑的树林里是用不着他的。 来吧牙牙，我们出去散散步。 哈利说着拍了拍牙牙的后腿，牙牙高兴地跟在他们后面出了小屋，朝近邻边缘跑去，并在一棵大西科莫无花果树旁翘起了一条腿。哈利拿出魔杖喃喃地说， 荧光闪烁， 于是魔杖头上放出一束细光，刚好够他们观察路上有没有蜘蛛的影子。 好主意， 罗恩说， 我也想让我的魔杖发亮，可是你知道弄得不好它会爆炸的。 哈利拍了拍罗恩的肩膀，指着草地上，两只孤独的蜘蛛正匆匆逃离魔杖的光亮，钻进阴暗的树影。 好吧， 罗恩叹了口气，似乎只好迎接最坏的命运了。 我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于是他们走进了近邻，牙牙在他们周围蹦蹦跳跳地跑着，一路嗅着树根和树叶。就着哈利魔杖的光亮，他们跟随着持续不断地在小路上爬行的蜘蛛。他们走了大约有20分钟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只侧耳细听除了树枝折断声和树叶沙沙声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声音。然后树木越发茂密，头顶上的星星也看不见了。哈利的魔杖孤零零地在无边无际的漆黑中闪着微光。这时他们发现那些蜘蛛向导偏离了小路。哈利停住脚步，想看清蜘蛛移动的方向，但是在被那点微光照亮的范围之外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，他以前从没这样深入过近邻。他清晰地回忆起上次进入林子时，海格曾告诫他不要偏离林间小路，但是海格此刻远在千里之外，大概正坐在阿兹卡班的囚室里，而且他也说过要跟着蜘蛛走。什么东西碰到了哈利的手，他猛地向后一跳，踩了罗恩的脚，结果那只是牙牙的鼻子。 你有什么想法？ 哈利问罗恩，他勉强能分辨出罗恩的眼睛，瞳孔里反射着魔杖的微光。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， 罗恩说。于是他们跟着蜘蛛飞奔的影子进入了树丛，现在无法走得很快，到处都是树根和树桩挡住了小路，在近乎漆黑一片的光线下简直看不出来。哈利可以感觉到牙牙热乎乎的呼吸喷在他手上，他们不止一次被迫停住脚步，哈利蹲下去就着魔杖的光寻找蜘蛛的踪迹。看样子他们已经走了至少半个小时，衣服经常被低矮的树枝和刺藤挂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注意到地面似乎在往下倾斜，但树木还和刚才一样茂密。这时牙牙突然发出一声响亮的吠叫，在林子里回荡不绝，把哈利和罗恩都吓得灵魂出了窍。 什么东西啊？ 罗恩大声问，他一边朝一片漆黑中张望着，一边使劲抓住哈利的臂肘。 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动？ 哈利喘着气说， 听，像是一个大家伙。 他们仔细听着，在右边一段距离之外，那个大东西正从树丛中辟出一条路来，折断了无数根树枝。 哦不， 罗恩说， 哦不，哦不， 闭嘴， 哈利狂怒地说， 他会听见你的声音。 听见我？ 罗恩用一种很不自然的尖声说， 他已经听见了牙呀。 他们站在那里惊恐万状地等待着，黑暗似乎压迫着他们的眼球。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响，接着又归于寂静。 你认为他在做什么？ 哈利问。 大概准备扑过来。 罗恩说。他们等待着，浑身发抖，一动也不敢动。 你认为他走了吗？ 哈利小声问。 不知道。 这时在他们右边突然出现了一片夺目的光，在黑暗中亮得刺眼，两人都举起手挡住眼睛。牙牙咆哮着想逃走，却被一片荆棘绊住，他叫得更响了。 哈利！ 罗恩喊道，声音因为大松一口气而有些哽咽。 哈利，是我们的汽车！什么？来吧！ 哈利跟在罗恩后面，跌跌撞撞地朝亮光走去，一路上不住地被绊倒。片刻之后，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。维斯莱先生的汽车停在一圈茂密的树木中央，顶上是密密麻麻交错的枝叶，车里空无一人，车灯发出耀眼的光。罗恩大张着嘴巴向他走去时，他也在慢慢朝罗恩移动，就像一条青绿色的大狗在迎接他的主人。 原来他一直在这里， 罗恩欣喜地说，围着汽车走来走去。 你看他，林子把他变野了。 汽车的两翼被刮破了，上面沾满烂泥，显然他养成了独自在林子里移动的习惯。牙牙似乎对他丝毫不感兴趣，寸步不离地跟着哈利。哈利可以感觉到他在发抖。哈利的呼吸又慢慢平静下来，他把魔杖收回到长袍里。 我们还以为他要进攻我们呢。 罗恩说着靠在汽车上拍了拍他。 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。 哈利眯起眼睛，在被灯光照亮的地面上继续寻找蜘蛛的影子，可是他们都匆匆避开刺眼的车灯，跑得不知去向了。 我们失去踪迹了， 他说。 来吧，去找蜘蛛。 罗恩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弹，他眼睛死死盯着哈利身后离地面10英尺高的地方，他的脸色铁青，活生生地写着恐惧二字。哈利甚至没来得及转身，只听见一阵响亮的咔嗒咔嗒声，他突然觉得一个长长的毛茸茸的东西把他拦腰抄起，让他脸朝下悬在半空。他挣扎着，内心极度惊恐。这时他又听见了咔嗒咔嗒声，看见罗恩的双腿也离开了地面，还听见牙牙在哀鸣咆哮，接着他就被拖进了漆黑的树丛。哈利的脑袋倒悬着，看见那个抓住他的家伙迈着六条长的离奇汗毛浓密的腿，前面还有两条腿紧紧地钳住他，上面是一对闪闪发亮的大黑螯。在他身后可以听见还有一个这样的动物，他显然是在抱着罗恩。他们正朝着林子的中心移动。哈利听见牙牙呜呜地叫着，正在拼命挣脱第三只怪物，而哈利即使想叫也叫不出来，他似乎把他的声音和汽车一起留在空地上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动物的利爪里待了多久，只知道黑暗似乎突然消退了一些，他看见铺满落叶的地面上现在密密麻麻的都是蜘蛛。他把脖子扭过去，发现已经来到一片宽阔凹地的边缘，凹地里的树木被清除了，星星照亮了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。蜘蛛，不是那些在下面的落叶中匆匆爬过的小蜘蛛，而是每一只都有拉车的马那么大，8只眼睛，8条腿，黑乎乎毛森森的，像一个个庞然大物。那个抱着哈利的巨型蜘蛛沿陡坡而下，朝凹地正中央的一张雾气迷蒙的半球形的蛛网走去，他的同伴们把他团团围住。他们看见他钳住的东西后，都兴奋地活动着大螯，发出一片咔嗒咔嗒的声音。蜘蛛松开爪子，哈利扑倒在地，罗恩和牙牙也重重地跌落在他旁边。牙牙不再咆哮，而是静静地蜷缩着不动。罗恩看上去的感觉与哈利一模一样，他的嘴巴咧得大大的，似乎在发出无声的嘶喊，眼睛向外暴突着。哈利突然意识到 那只把它扔掉的蜘蛛正在说话，不容易听出来，因为它每说一个字都要咔嗒咔嗒地摆弄它的大螯。 嘎嘎， 他喊道。 嘎嘎嘎， 从雾气迷蒙的半球形的蛛网中间，非常缓慢地钻出来一只小象那么大的蜘蛛。它身体和腿的颜色黑中带灰，那长着大螯的丑陋脑袋上的每只眼睛都蒙着一层白翼，它是个瞎子。 怎么回事？ 他说，咔嗒咔嗒，两只大螯飞快地动着。刚才抓住哈利的那只蜘蛛说：“ 是海哥吗？” 阿拉哥克说着靠近了一些，八只乳白色的眼睛茫然地张望着。 是陌生人， 把罗恩带来的那只蜘蛛咔嗒咔嗒地说。 把他们弄死， 阿拉哥克烦躁地说，咔嗒咔嗒。 我正在睡觉。 我们是海格的朋友， 哈利喊道，他的心似乎要离开胸腔，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咔嗒咔嗒，咔嗒咔嗒，凹地里到处都是蜘蛛的大螯在动。阿拉哥克迟疑了。 海哥以前总不派人到我们的凹地来。 他慢吞吞地说。 海哥遇到麻烦了。 哈利说，他的呼吸非常急促。 所以我们才来的。 麻烦。 那只年迈的蜘蛛说。哈利觉得在那咔嗒咔嗒的大螯声中听出了几分关切。 哎，他为什么要派你们来的？